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举一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三字经。昨天开始啊，我们进入到了三字经里啊，十个一组啊，这是最大的一组常识性的编组介绍。来介绍的咱们儒家思想里面所提的十义，这几句呢得多重复几遍，因为虽然是十义啊，但是呢两个一组分了五组，可是在语言断句上，有的呢是三个字讲一层关系，有的呢是上下两句讲的是同一层关系。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讲述了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之间啊，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恰当的相处方式。昨天我们看过了父子恩，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夫妇从。夫妇，夫妻两个人，丈夫和妻子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之前在提到三字经里面介绍三纲啊，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的时候就跟您说过，三字经的作者呀，对于三纲的这个理解和历史上啊，很多儒家思想的人，这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啊，人们一提到说以什么什么为纲啊，或者说谁是谁的纲，那是一种怎样的理解？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为子纲，父叫子亡，子不亡为不孝。到这个程度，换句话说吧，就是如果说谁是谁的纲啊，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绝对领导者啊，那甚至于都不仅仅是领导的这么一个关系，那简直就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主人啊。君为臣纲，那君想要臣干什么，臣就得干什么，臣某种程度上是君的一个私有财产，想怎样就怎样。那么对君臣、父子、夫妻，在以前的这个纲常观念里都是这么的一个定位啊，那这样的关系，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还秉持着它，那毫无疑问，这个是咱们中国古代思想啊文化当中的一个糟粕，绝对不可取。但是封建社会的帝王，他为了要绝对的统治权，那有人这么解读这个三纲，那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也并不是所有的人啊，包括所有的统治者说都赞成这一套理论吗？也未必。有的人思想其实是很开明的，那包括我们的学者，我们的思想家，哎，很高兴的我们可以看到三字经的作者啊，程书，因为这是在南宋时期，我们看到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更加进步的清醒的认识。三字经的作者提到三纲的时候怎么说呀？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顺，即便是在讲这样一种刚的关系的时候，仍然要强调君臣之间要守君臣的义，父子之间呢，强调的是一个亲字，而夫妇之间强调的是一个顺字。这样的认识，我们说其实已经闪现着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光辉。那么到我们现在所阅读的三字经里面啊，十个一组来介绍十义的时候，可以说呢，作者把这个问题又做了一番阐述，添加进去了一些内容，同样也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所应该秉持的一些规矩啊，或者我们说一些恰当的做法。父子之间，昨天咱们说了恩，夫妇之间呢，强调的是一个从，这个从啊，可不是简单的我们理解说谁服从谁，谁服从谁啊，谁服从谁也不行，两个人之间没有说谁对谁要绝对的听命于他，谁对谁有绝对的控制权。那么我们今天想，两个人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什么样是最和谐的？谁对听谁的呀？两个人都有理智，哎，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把这个问题摆出来啊，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利弊呀、我们都阐释一下，都陈述一下，哎，能够在双方啊平等交流的这个前提下达成共识，哎，选择一个最有利于我们这个家庭根本利益、整体利益的方式。这样的相处，我们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那两个人都是同心协力去克服的。这样的家庭才是一个和谐的家庭。我们看到《三字经》的作者所强调的夫妇从，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含义，夫妻之间一定要和睦相处，两个人之间都要去尊重对方，考虑对方的意见和感受，这才是夫妻相处之道。姜昆和唐杰忠老师啊，曾经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夫妻之间》，作品中啊，姜昆就为我们描述了唐杰忠先生那和睦的夫妻关系，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这段相声。 您看呢，这个相声作品呢， 哦， 反映社会可以是方方面面，包罗万象。 那是啊，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有。 我觉得有一点挺感觉到遗憾的。 嗯，什么呀？ 相声当中写我们相声演员自己的特别少。 对了，很少反映这方面的情况， 对不对？就是相声当中有爸爸、有妈妈、有妻子、有孩子，都是被讽刺的对象。 是啊，讽刺人别人怕人家不高兴啊。 其实我们相声演员家里边有很多事都值得好好的向外边宣传宣传，汇报汇报， 也应该反映反映我们自己的生活。 拿您唐杰忠老师来说吧。 我怎么样？ 您这个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说是个典范模范家庭。你们家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不错不错，看得出来。您看，就说这吃的啊，你看啊，这是一种功夫啊！你看吃的肥肥胖胖、粗粗壮壮啊，脑袋跟脖子一边看你。我这个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我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反映你们家庭这是一个小的一个侧面啊。 哎， 就是像您这种身体，这个您爱人是怎么喂养的？哎、不。 我说有你这么说话， 您爱人是怎么抚养？不是，怎么不是？ 我问问他，你这都不像话！我告诉你，我呀，爱人对我照顾的好， 对，照顾的特别好。 哎，这不就明白了吗？ 我跟你讲，这种照顾反映了他们家庭之间的这种关系， 是这样。 我早听说过， 嗯， 您跟您爱人从小你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那是啊， 啊， 我们的爱情很有基础。 哎，结了婚以后，在家里你们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我们俩是情深意长啊！ 啊，都说你们俩过日子那是甜甜蜜蜜， 比蜜还甜呢。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不是那个 郎才女貌。 对，郎才女貌。对， 哎， 郎才女貌，女貌。对对， 说明 啊我们俩很般配， 很般配。哎，要说您这头狼，哎，不是啊，要说您这条狼，那个， 行， 不是 你 啊， 你就别提这狼了 啊， 你就说我这人不行了吗？ 啊，就是您这头那个，您这个人，要说您这个人优点太多了。啊，您优点多， 也不敢这么说。 群众关系好啊。 哎，我注意团结， 走到哪儿都受到人尊重。 哎、你看就拿我们、 嗯、 我们这些您的同事来说吧、 嗯、 每天下班以后张家不去李家不去、 嗯、 啊，东不去西不去都往唐老师家里跑， 呵呵，主雅客来勤呢， 是不是、啊 啊、我很欢迎大家来、 哎、为什么都愿意往您那儿跑呢？ 那你说说， 您爱人长得太漂亮了、 哎、 我呢不是我一人去，我们大家伙都 给我出去。 不是你看 什么意思？ 不是你吃醋了？我们大家主要是到那儿去，上您那儿去看看您家庭的怎么样，夫妻之间恩爱的过日子嘛。 那行，你不能老冲着那个来、啊。 不是这意思啊，不是这意思，你不能吃醋。大家呢，往那儿一看呢、啊，看你们怎么过生活、啊，吸取经验，尤其对我们青年人也是个教育啊。哎，看来看去，发现您家里有个大特点。 什么特点？ 夫妻之间这个关系不一般， 嗯， 互相尊重， 对， 互相原谅， 哦， 还有互相支持。 哎、啊、我跟你这么说，这个夫妻之间呢这几条是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哎， 你就拿互相尊重来讲 啊， 我觉得您起的作用最大。 我、哎、不敢这么说、 啊、对不对？因为您是个名演员， 哎 啊，爱人呢、哎、不像您这么有名， 是， 所以在家里你要保持一种啊名演员和一般人的平等地位，您就得付出自己一定的代价来。首先说、 啊、 您尊重您的爱人， 那是 您爱人过去当过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对， 好像有个外号叫小钢炮，是您老伴年轻的时候是有没有？ 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 哎，别看多少年以前的事 儿，哎， 历史容易被人们遗忘， 哎， 可是您觉得作为您爱人的一种光荣，不能够让他遗忘。 那是应该这样做 啊！时不常的要提醒他、嗯、记住自己的光荣。 对 他是荣誉，对您也是荣誉。 嗯， 所以呢，您就用“小钢炮”这三个字不断的提醒他。 对， 有时候亲热的叫他， 嗯， 小炮。有没有？有没有啊？ 我倒是经常挂在嘴边上。 挂嘴边上啊？ 对对对。 没人的时候，偷偷摸摸管人叫“泡泡”。 嘿。还真了解情况 啊！ 我还真这么叫过 啊！一上劲儿就啪啪啪， 哎，行啊行，那成了肥皂粉了，没那么多泡泡泡啊，就两个字就可以了，泡泡。 哎、啊，这泡泡，那叫的人心里那么高兴。 是、 嗯，您爱人呢也尊重您， 哎， 知道您作为一个演员，外边非常的繁忙，回到家也很劳累， 嗯， 所以每当您在外边风尘仆仆的回来的时候，他主动的迎上前去给您鞠90度大躬，说唐老您好。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的规矩啊？ 不，他不这么叫， 就叫我老唐就行 啊，叫您老唐、 哎、 老唐是当着人的时候， 嗯， 没人的时候他叫一个字， 什么？ 唐。 那 啊，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糖。 所以呢、哎、您时不常的一叫泡泡 糖， 泡泡 糖， 泡泡。 行了行了，别叫了，这泡泡糖都卖光了啊，我们俩这卖糖呢。 反正啊，说明你们两个人呢是亲密无间，如胶似漆啊。 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哎，还有一点， 嗯， 我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 是 您爱人呢有个特点， 嗯， 性情比较活泼， 那是 经常是说说笑笑，而且爱唱歌， 他喜欢音乐。 但是讲句老实话， 嗯， 唱的我不敢恭维、啊、 是 而是什么词儿乱七八糟词儿都有，跟您这个专业演员比起来，那是差远了， 那是一般水平。 但是您听着他唱这些乱七八糟的歌， 嗯， 您从来不说什么。 那当然了，一个演员呢，不能在家里摆架子。你不管他唱的怎么样， 嗯， 我也是得采取一种欣赏的态度，什么也不说。 就是您什么都不说啊，在窗户根底下、您在那写东西呢，您老伴过在边上，这手拿着针，这手拿着线缝点活， 嗯， 有的时候也不是怎么来劲了啊，唱起情歌来了。 是 啊，做的动作看着有点发酸啊。你唱的歌、花针阴那线穿针啊，男儿不知女呀、儿亲、哎、大家伙想想60多了在那儿还、哎、不是这你说什么了？ 你看人家这样能引起我对年轻时候的回忆，那我能说什么呀？ 您什么都不说， 就是、 啊、有的时候给您编点歌、 哎、 啊，冲着 很多的朋友、客人啊，我们家老唐啊，我给你唱唱、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脑袋胖来肚子胖，打开肚子呢看一看、 不是开膛呢。 您唱这个您说过吗？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呀？ 不说什么， 就是、 有的时候，干的活跟唱的歌不搭界。但是呢，您在旁边看着，您一点都不说。那天我看见了 什么？ 在家里包饺子 啊， 这手拿着皮儿 啊， 这手往里头蒯馅儿 哦， 包着饺子唱那个搞卫生的歌 哦， 臭虫和苍蝇啊，全是的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来来来，把皮儿拿过点儿来啊！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一个。 行行，别捏了，别捏了。行行，我说。这个我可得说两句了 啊！ 你把这个臭虫、苍蝇跟饺子这么一块捏，你说我吃得下去吗？ 您嘴上是这么说，当时您看着这情况，您说什么了吗？ 我也是开个玩笑，我该吃还得吃啊！ 实际上你看着没有，你们这关系非常融洽， 是 对不对？让大伙看着心里那么舒服，一种和睦的家庭，这赢了什么？赢得了您爱人对您工作的支持。 那是 啊， 他这感情就是事业的基石。 因为啊，我们相声演员 对 讲句老实话，为了大家欢笑的话， 哎， 我们自己得发愁，得去哭。 那是，为了创作一个节目，那真是绞尽脑汁啊， 废寝忘食， 是 一熬几好几宿， 就是 啊，您这熬着，您爱人能去睡觉吗？ 他也得陪着我成宿成宿的熬啊， 在旁边看着您， 哎， 不但看着 啊， 他自己心里还惦记着呢。 那是 到了12点一看天冷了，赶紧的让您呢添上毛背心。 那是怕我着凉 啊。 哎， 一看哎呦一点了又冷点了，赶紧的给您套上坎肩儿， 怕我感冒了。 3点了一看不行，再套上棉袄， 怕我冻着。 4点一看不行，棉袄脱下来弄大衣啊， 还怕我不够暖和 是吧。 嗯， 等到5点一看哎呦不行了，赶紧给您弄上围脖啊， 还怕我不舒服。 到6点钟不行，去趟围脖再戴上帽子、 这还是怕我难受、 到了7点钟，扒拉袜子，戴口罩。 我是折腾呢。 反正他就是不知怎么照顾您好了呗。 太是，哎呀，还照顾别的呢。 是啊， 真是。 那不能看您干在那儿写呀、 就是。 满头大汗在那儿写，看着心疼。一会儿，来来来来来，冰镇啤酒。 好 啊，刚弄凉了以后，冷了吧？ 嗯、 来来来来来，热鸡汤。 嘿， 啊、你看，哎呦，来来来，冰激凌， 嘿， 一看，哎呦，来来来，热咖啡， 嘿， 最后来来来，盖上毯子走， 干嘛？ 上医院吧。 我这肚子都受不了了 啊！您说人家照顾的怎么样？ 照顾的无微不至， 真是无微不至啊！ 真是 换得了您什么呀？ 嗯， 换得了您为广大的观众、为亿万的观众去创造笑声。 因为他理解啊， 嗯， 我们的辛勤劳动就是为了大家创造欢乐。 哎，大家都欢乐了， 嗯。 可是家庭生活怎么样呢？ 嗯， 我们3天2头的往外跑， 常年到外地演出。 这种到外地演出，一般人都觉得呀，简直是受不了， 就是 太繁忙了， 家里也不愿意。 可是您爱人， 嗯， 一点不能往心里去。 是啊， 您说您3天2头的到火车站呀，上飞机场， 嗯， 你爱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呀？ 每一次都不厌其烦的去送你。 嘿嘿，你呀、别看他这一送， 嗯， 每一次都送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他不是简单的一个送你的问题， 嘿嘿， 他有一种感情的交流。 太对了 啊！一边走 啊， 一边唱歌。 他爱唱， 送到火车上。 嗯， 送进送到火车上， 嗯、 家里的事儿由我来承担。 好， 你一心一意去演出。那里的观众把你盼望。 嘿 啊， 哎呀，我爱人对我是太理解了， 唱的人这心里啊可以说是激动万分啊。 是这样 是吧？您在旁边这么一激动，高兴也高歌一曲啊。 对，我也得唱。 再见吧，妈妈。 哎，妹妹，哪能唱这个呀？ 那不唱这个，唱什么？ 丈夫对妻子，他唱那个抒情的歌。 对，唱抒情的。哎，抒情，满怀豪情的啊。哎， 如果我投下，再不会回来。 没这么严重，没这么严重。 还回来？ 我呀，就是用他那个调啊。唱我自己的心里话。 你当时你怎么唱？ 我就这么唱的啊。送你送到火车下， 从火车上给送下来。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挂，有你已在家，我的心放下，不用惦念我的爸爸和妈妈。 您唱到这儿了，您爱人就更激动了。 是， 你这多好的丈夫啊！赶紧唱进去来， 送进送到火车上， 又给我送回来了。 注意身体和健康。 好，送你送到火车下， 送你送到火车上， 送你送到火车下， 送你送到火车下， 送你送到火 车，送你送到火车下。 哎，怎么全下来了？ 是，人车都开了。 都像这样啊，夫妻关系和睦倒是和睦了，和谐也和谐了，就是太耽误事了。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啊，和您一起呢围绕着三字经里面介绍的十义中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夫妇从来展开欣赏相声作品。我们待会儿回来接着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曾相见，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前，欢庆祖国百年盛典。一众人唱念， 大地四九天，大地

你。